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三伏苦暑天，嗓子晒冒烟，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叫上他喇叭，手里把脚扇，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出去找凉快。孔子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点上冰皮羊肉串，做点毛豆小凉菜，桌边开着花匣子，夏天自由大得乐趣，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3000平米玉文化展厅，万件正宗和田子玉实价销售，新疆大厦国玉文博馆。 特普利墙纸，经典传承1976，八小时急速墙面换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周末好，欢迎收听876资讯。我们来关注最新的演出信息。山谷的呼唤，胡德夫民谣音乐会今天晚上将登台天桥艺术中心。在台湾民谣界，胡德夫是一位不可绕过的音乐人，他传承的是上个世纪70年代台湾民歌运动以诗入歌的主旨。当年以一首民谣《美丽的稻穗》开启了台湾校园民歌运动，影响了无数民谣音乐人。他的声音坚毅厚实，有如来自遥远的山谷。今天晚上享誉国际的莫斯科大剧院芭蕾舞团将携保留剧目《海盗》亮相国家大剧院。本月22号到25号，莫斯科大剧院芭蕾舞团还将奉上另外一部芭蕾舞作品《巴黎的火焰》，以全明星阵容为京城观众献上又一场芭蕾盛宴。本月29号，国家大剧院制作的话剧《风雪夜归人》将再度上演。这部话剧讲述了民国时期京戏名伶魏连生和周围数个人物悲欢离合的故事。在本轮演出中，张秋歌、余少群、程丽莎、董文亮等新老班底将再度亮相，为观众献上这曲关于人性复苏与生命尊严的不朽挽歌。本月31号、6月2号、5号、7号，国家大剧院与英国皇家歌剧院、澳大利亚歌剧院联合制作的歌剧《纽伦堡的民歌手》即将上演。再来关注故宫的消息。故宫博物院近日推出了以《清明上河图》为创作蓝本的科技艺术互动展演，打造出了人在画中游的奇妙体验。来听记者左天池的报道。 巨幅仿真互动画卷，经过完全复原北宋都城市井酒肆的孙杨店酒馆，踏过具备重力感应效果的仿真青石板雨巷，就进入了 4D 球幕影院。坐在模仿乌篷船的木椅上，仰头观看第一人称视角的影片，就如同走进了画卷，坐在汴河的游船上，两岸商贾云集，水中鱼儿跳跃，空中白鹤飞翔，仿佛身临其境。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说，博物馆与公众的链接将赋予博物馆新的使命。 最重要的链接，我觉得还是要把博物馆文化链接到人们的生活中，不断地探索人们今天生活中的需要，博物馆作为他努力的方向，这些文物也能够真正的活起来。 据了解，《清明上河图 3.0 将作为故宫常设展览，公众可以在故宫官网预约之后免费参观。故宫博物院近日发布了一款名为紫禁城祥瑞的 iPad 应用程序，以及名为玩转故宫的微信小程序。紫禁城祥瑞是故宫2014年同名 APP 的升级版，主打宫廷文化和清新手绘风格。新版由原来的8个主角扩展到17个，向用户揭示了170多件故宫藏品中的祥瑞符号。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是由小易为您编辑并播报的，感谢您的收听。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依然是多降雨天气，但是降雨的强度不大，提醒大家外出请带上雨具，驾车要注意行车安全。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下午阴天见多云，有分散性小雨，东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1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0%。今天夜间阴有小雨转多云，南转东风1-2级，最低气温16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天气预报为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四点有戏，有戏，有戏。 麻辣评点， 这个度是很难。 欢乐追剧，光影印象， 于大水的工资要专款专。 风生水起， 四十有序。 点点点滴滴， 有声有色。细说人生， 米夏、 香露、赵亮、 张帆，北京文艺广播每天下午四点有戏。 不打太极，败乐出击。欢迎各位在周末的时间依然停留在北京文艺广播，这里是四点有戏周末版，我是赵亮。 各位好，我是张帆。我们继续来说说这一周末啊，咱们说的几颗宝石啊，这是来自复仇者联盟，来自漫威电影。 对，要想用史上最强的手套啊来发挥它的威力， 你得激活它 啊，必须把这手套上安上宝石啊，这就是复仇者联盟漫威宇宙的一个设定啊。灭霸呀，这个大反派啊，他的这个手套太强了啊！你说这手套还不是一副啊，就这一只， 那一只 啊，整个复仇者联盟几乎是全军覆没啊，都打不过的。那么昨天我们是先盘点了一下这个空间宝石啊，空间宝石这个我们是最熟悉的，出现在好多电影当中，都是为了争夺它。 嗯， 我们说最早出现的是美国队长一就有它啊，然后呢？无论是在雷神的第三部还是在复仇者联盟的第一部，都是有这个空间宝石的踪影啊。最终呢是被这个洛基又给偷了去了，然后呢又被灭霸给抢了去了。 对， 这是这么一个线索。 而当初咱们可能最熟悉的就是叫宇宙魔方啊， 对， 是装这个空间宝石的一个东西。 魔方也没了啊，让人拿手给捏碎。 对、那接下来呢，除了这个空间宝石之外，还有什么样的宝石是在这几个宝石当中非常之重要的？ 非常重要的就是心灵宝石。心灵宝石呢，它其实是连接了复联一和复联二啊，最后又到了这个复联三。 嗯， 复联一当中呢，咱昨天也说了，这洛基他是怎么样让鹰眼跟着自己这个渐行渐远了一段，是吧？ 嗯， 怎么样控制了鹰眼和那个博士的？他又是怎么样能够跟大家对抗的？除了他是用那个空间宝石啊，打开了那个通往宇宙的那个通道， 对， 引来了灭霸的兵团之外，就是他那个权杖上有。这颗宝石就是 心灵宝石 、那么这个心灵宝石呢，当时灭霸还不清楚心灵宝石真正的用处， 对，他不会用， 他就把这宝石交给洛基了帮助洛基说达到这个统治地球的这个目的所以说心灵宝石最初它的存放的地方就是在这个权杖当中然后呢权杖的顶端可以射出能量光束同时呢它还是一部手机啊，宇宙电话洛基可以通过这个权杖跟灭霸的手下进行意念交流是吧而且洛基呢也是通过这个权杖呢来控制了鹰眼，对吧？ 对， 这个都是心灵宝石的作用啊。但是最重要的这个戏码，心灵宝石是在哪儿呢？我们说是在《复仇者联盟二》当中因为从这个《复联一》的故事之后呢，就是洛基不是败给索尔了吗？ 对。 然后呢，这个空间宝石是被拿到阿斯加德了。这权杖呢，是黑寡妇把这权杖啊交给了神盾局的这个尼古拉斯库珀。尼古拉斯库珀的任务就是研究这个权杖，他也是第一个将他和宇宙魔方联系起来的人后来呢，九头蛇的这个特工就把他给偷走了。那么复联二一开始就是大家就去寻找这个权杖， 寻找的就是这个心灵宝石。 没错，就找了心灵宝石到哪儿呢？就是索特维亚。在这个 复联二里面的一个重要的 一个 战役的发生地， 对，在这个索特维亚呢，他们就研究这个心灵宝石，然后呢，同时还在人体上做实验，大量的索特维亚的平民就被带走了，而且在试验当中啊，很多人都丧生了，只有两个英雄活了下来，超级英雄，一个是快银，后来死掉了，一个就是戏份非常重的绯红女巫谁能把灭霸？还能抵挡那么一下，抵挡那么一会儿，就是这女巫， 对，这女巫厉害， 就得拜托这个心灵宝石当然，在复联二当中呢， 他们还是小小的跟随着反派奥创揍了复联复仇者联盟一顿日后发现奥创不是什么好人他们才倒戈投降的 在成为了复仇者联盟当中一员。 哎，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听复仇者联盟二的这个片段，这一段就是讲复仇者联盟一开始就去索科维亚来寻找这根权杖，从而找到心灵宝石。 谁下令进攻的？ 西崔克尔先生，他们是复仇者。 他们的树林空降呢？我们的防线有些吃紧。 他们是冲着权杖来的，你们能顶住吗？ 他们可是复仇者。 后备队坦克全部出动， 是 集中攻击敌人的薄弱点。进攻可以振奋军心。 我们已经万事俱备，马上就要取得最伟大的突破。 我们不妨检验一下研究成果，派出双胞胎， 为时过早。 现在正是用人之际， 我的人还能对付。 先生，市区受到攻击。 我早就料到西崔克尔不会顾及老百姓死活，派出钢铁军团。 该区域不安全，请离开这里，我们来提供帮助。该区域不安全，请离开这里，请离开这里。我们希望避免附带损伤，暂时结束下来，我们会通知大家。我们来提供帮助， 我们绝不屈服。美国人派那些小丑想来考验我们，要让他们有来无回。绝不投降， 绝不投降。 删除所有文件，我要投降了。如果复仇者得到那些武器，他们很快就会实现我们的追击。 双胞胎， 他们还没准备好。 不，我是说他们人呢？ 你没看到他过来吗？ 我们遭遇了超能人。 卡利特受伤了，谁去端掉那个地堡？谢谢。 我们得赶快进去。 没问题。贾维斯，你有问题吗？那屏障的能量源在哪儿？ 北面那幢楼下有高密度粒子波。 太好了，我来对付他。可以进去了，伙计们。 超能人，他速度极快，我们所有的新对手到今天为止唯独没有见过他。 可林特伤势很重，伙计们必须马上救治。 我可以送他上飞机，必须马上行动。你和斯塔克负责找权杖。 明白。 他们来势很猛啊， 像是打了激素。 去找权杖。 看在上帝的份上，注意你的用词。 他还是对我耿耿于怀。 伙计们，住手，有话好好说。砍得不错。 什么不错呀？ 警戒模式。好吧，加维斯，我要全盘复制，务必给总部的希尔传一份。 这已经被搞定了， 马上呼叫班纳改唱催眠曲了。 我知道你很善于隐藏。黑老邱，马上对这里进行红外扫描。 你左侧的墙壁内，我检测到钢筋加固层，还有气流。 但愿是暗门，但愿是暗门，但愿是暗门。耶！ 希斯科尔男爵，九头蛇的头号恶棍。 严格的说，我是神盾局的恶棍。 严格的说，你是无业游民。罗迪的权杖在哪儿？ 别担心，我知道我失败后，你们一定会说我非常合作。我也希望这样。 可是我要控告你进行非法人体实验。你们有多少人？发现第二个超能人，女性，不要攻击。 你们必须速度更快才能。 我抓住了希斯科尔。 好的，我有更大的收获。 好，刚才我们听到这个片段来自《复联二》啊，寻找权杖的这一段啊。其实回头再看《复联二》，我觉得比我当时在电影院的观感要好啊。 你是说后来看完电影以后回去再看一遍的？ 对，因为在电影院呢，老是想这个《复联一》的这个种种的好玩的这些情节哈、啊。其实《复联二》它已经要越来越多的。跟这个漫威宇宙像要连接了，这是一，所以他又埋了很多很多的线索，又出现很多很多人物，这是一。第二点呢，就是复联二它显得更加沉重啊。复联一其实你想想，就是大家集合打怪嘛， 对， 放下成见，集合打怪， 那个比较通俗易懂一点。 对，复联二当中呢，其实现在回来看，它其实就像复联三一样，它有很多很深沉的部分，就是钢铁侠这样一个已经完成了人物蜕变的这个人物啊，那么在复联二当中，他又遭遇了一种，其实就是他的心魔。他就非得要把这个贾维斯给他改造了，让他进化了。 这就是在复联三当中灭霸跟他说的那句话 啊、嗯， 你是知识所累的， 对， 是吧？ 对，所以就等于是一手制造了这个恶魔， 对， 这个奥创、 嗯、 啊、 嗯。 那么这个，我觉得这一点的改编也是可以说，我觉得是非常非常重要，非常甚至是非常伟大的一次改编。为什么在漫画当中，奥创是谁创造的呢？是初代蚁人，第一代这个蚁人 啊，蚁人 啊 是皮姆博士、 哦、 啊。那么其实是他创造了奥创，但是我们说现在等于整个这个漫威宇宙最核心的人物就是美国队长跟钢铁侠。 嗯嗯嗯， 那么把这个放在钢铁侠的身上，我觉得对于人物的思想冲击更大。 嗯 啊 嗯嗯， 那么钢铁侠如何跟这个心魔去做斗争？啊，那么最终其实是用既有奥创的部分，又有贾维斯的部分， 嗯， 然后又用了这个心灵宝石， 嗯、 啊，还多亏雷神一击啊，就、那个创造了一颗大紫薯，啊、 第一代紫薯，第二代紫薯已经不属于他了， 对，那、就是幻视诞生了， 对， 啊，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这个片段，看看幻视是怎么诞生的。 那大少有消息吗？ 没有，不过他还活着，否则奥创早说话了。 密封的很严，我们需要访问程序从里面把它打开。 嗯，那他是否可能在互联网之外留了信息，例如纸条之类的？ 我想办法找找。好吧，我找找他。我可以处理组织退化，如果你能破坏赵博士植入的操作系统。 是的，关于那个 不， 你必须相信。 恐怕不行。 我们的盟友，那个守护核弹密码的人，我找到他了。 你好，班纳博士。 奥创没有追踪加维斯是因为他很生气，奥创攻击他是因为害怕加维斯具备的那些能力，所以加维斯转入了地下，分散和清空了存储器，但不包括主程序。在我帮助加维斯恢复之前，他甚至不知道自己在哪儿。 所以你要我帮你把加维斯植入进去是吗？ 不，当然不是，是我要帮你把加维斯植入进去。这方面我不懂，你比任何人更熟悉有机生物。 你真的以为加维斯的操作矩阵有可能超过奥创吗？ 加维斯已经在不经意间从内部超过了他。这是个机会，我们可以生成奥创的肉身，但是没有嗜杀成性的缺陷，那种奥创认为是成功的个性，别无选择。 我认为值得一试。 我的恶性循环受循环回路控制，这是所有问题的症结所在。 我知道，我知道人们会说什么，而且他们已经说了。我们是疯狂的科学家，我们是怪物伙计，我们必须这样，无论成败。 这不是循环，是最终的结束。 我知道你能不能行，我希望你能，我想让你看看，我只是孤身一人，我对流星有很多思考，他们那么纯净，嘣，结束了，重新开始，一个新的世界由新的人类来重建的，我是新新人类，我可以堪称完美，世界仰望天空时会看到希望，看到怜悯，但是因为你，他们将看到恐怖。你伤害了我，使我对你充满敬畏。但是，正像人类所说，想毁灭我的东西。反倒使我变得更强大。 这个框架不能兼容， 基因数据集到达97%，所以你必须在3分钟之内上传那份原理图。 这话我只说一遍，不说行不行？ 马上关闭。 不，不可能。 你不知道你在干什么。 你呢？ 你没被他控制吗？ 我知道你生我气。 哦，何止生气，我能面不改色地把你生吞活剥。 班纳经历过所有那些事， 这事儿比不值一提。 你不知道那里有 什么？这不是游戏。 不不，说吧，你们说什么？怎么，你没看到他过来？ 我要改变上传路径。 继续吧，给我拱火。 对不起，有点奇怪，谢谢。 索尔，他是你帮助生成的？ 我出现过一个幻视，一个漩涡卷走了所有生的希望，漩涡中心的就是他。 是那宝石？ 它是精神原石，是6块无限原石之一，拥有宇宙间最大的能量，其毁灭能力无可比拟。 那你为什么要把它？ 艾斯塔克是对的。 哦，这绝对是终结的时代。 复仇者无法打败奥创， 靠自己不能。 你的幻视为什么像加维斯？ 我们重新构造加维斯的程序，生成了新的产物。 新产物已经臭大街了。 你认为我是奥创之子吗？ 你不是吗？ 我不是奥创，我不是加维斯，我是我自己。 我在你的大脑里看到的是灭绝。 再看看。 是的，他同意与否无关紧要。 他们的能量，他们心中的恐惧，还有奥创本人，全部源自精神原石，跟他释放的能量相比，那些都不值一提。他一旦站到我们一边。 等等，你是站我们一边吗？ 我觉得没那么简单。 还是越简单越快越好。 我站在生命一边，奥创不然，他要灭绝生命。 那他还等什么？ 等你。 在哪儿？ 在索科维亚，娜塔莎也在那里。 如果我们认错人，如果你是奥创打造的恶魔， 你会怎么样？ 我并不想杀死奥创，他独一无二，他也有痛苦，但他会把痛苦转嫁给地球，所以必须清除他，他制造的所有物型，他在网上的所有痕迹，我们必须马上行动，没有彼此帮助，我们谁也做不到这一点。也许我是个恶魔，我也不知道我是不是。我跟你们不一样，想法也不一样，我可能没有办法让你们相信我，我们必须行动。 好，张张，我们又听了一个片段啊，这一个片段来自《复仇者联盟二》，这一段就是幻视诞生的这个片段啊。要是没有幻视，可能这个奥创啊还真不太好对付。 对 啊， 在复联二当中，可能后半段我们看到的最大的功臣应该就是幻视。 嗯、 啊，而且当时理解的就是，你看别的英雄都不行了吧，人创造出来这个，这是最厉害的。 嗯， 但是没有想到这个最厉害的还有枪中手啊。 对， 再往后我们看到无数的这个超级反派就会出现。那但是刚才你提到钢铁侠的时候，我想多说一句，这钢铁侠这个人物呢，因为你刚才一直在说嘛，他是一个这样的，老是在跟自己的知识跟自己的欲望、 嗯、 跟自己的野心在做斗争。 嗯， 那所以在这一点上呢，我们又联想到说他的原型是谁呢，就是美国那飞行家嘛，休斯。 嗯， 对吧。那我老在想一个问题，我说当时如果没有选小罗伯唐尼来演他， 嗯， 如果选了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来演他， 哎呀， 是不是有感觉的飞行家了、 不行， 确实现在是看得太顺眼了。 对、嗯， 谁都替代不了小罗伯唐尼、 嗯。 这回复联三开始没上的时候，嗯，不剧透啊，就是说有很多人说是不是钢铁侠就没了， 嗯， 那一阵心酸呐，那不是常人能理解的呀。 是，钢铁侠应该是，在电影宇宙当中，他是绝对的核心主角之一， 对 啊， 对， 绝对是不会消失的、 嗯、 啊。他身上的故事也远没有结束、 嗯、 啊。这样我想起了，其实，要说漫威宇宙到今天这个成绩，还是得多亏了最初的钢铁侠系列人物电影的成功， 对 啊， 对， 在那三部电影当中，这样一个有缺点的、玩世不恭的，但是有着大仁大义的，这样一个英雄形象， 嗯、 特别特别的受人喜欢、 嗯、 啊。好，那今天上半段的最后，我们就来听一听啊，来自钢铁侠第三部当中的这首歌，用了 AC/DC 乐队的啊这首非常好听的这首歌啊，也是我觉得也非常符合钢铁侠这个电影的这种特质吧、 嗯、 既有一点史诗，又有一点摇滚、 嗯、 还带一点电音，是吧，这样的一种音乐风格， 你一听就是钢铁侠这个人 啊特别的过瘾啊。好，我们就听一听这首 Back in Black， 咱们一会儿下半段接着聊。 中国好漆，美潮 Meco。一家一团去旅行，众信旅游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时间自由，行程自命，专车专导，服务专家，全家出游就选众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20-9898或登录众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二郎神向天玄怎么又忘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对，二郎神向天玄怎么又忘忘忘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脑洞大开的环保真人秀，炫酷动感的互动平台，趣味多样的环保主题活动，尽在微蓝北京活动现场。我是微蓝北京卡通形象代言人小V，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主办的微蓝北京2018互动传播公益活动全面展开，新鲜玩法一网打尽，来和小V一起参加吧。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这个时代， 北京更值得我们放声歌唱。 用旋律歌唱新北京， 聚焦新时代， 歌唱新北京。 北京广播电视台正在面向全球征集 歌唱北京原创歌曲， 唱响属于你的北京旋律。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过得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7.6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补气养血就用同仁乌鸡白凤丸。同仁乌鸡白凤丸治疗女性气血两虚引起的月经不调、行经腹痛等症。 中国人保车险服务再升级，行车路上有人保电动车骑行巡查，为所有司机朋友提供交通事故快速处理、道路救援或车险理赔协助服务。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来关注路况，现在莲花池东路西三环到西二环由西向东车多，学院路西土城路到北四环中路的辅路由南向北车流量大，德胜门外大街马甸桥到德胜门桥由北向南车多。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大家保持车距，注意安全。来关注今天的生活气象指数。今天受到降雨影响，比较有利于污染物扩散，本市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二级。今天的气温在21到16摄氏度之间，白天的舒适度气象指数为二，感觉偏凉，夜间的舒适度气象指数也为二，感觉偏凉。生活气象指数为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您正在收听的是四点有戏， 麻辣评点， 这个度是很难的。 欢乐追剧，光影印象， 余德水的工资要专款专。 风生水起， 四十有趣， 点点点滴滴， 有声有色，细说人生， 米夏， 香露。赵亮， 张帆，北京文艺广播每天下午4点有戏。 不打太极， 快乐出击， 欢迎各位在短暂的休息过后继续回到四点有戏周末版。我是赵亮。 各位好，我是张帆，继续来讲宝石的故事。我们说到的复联三，这回灭霸手套当中的几颗宝石已经讲完了，两颗很重要的宝石了，空间宝石和心灵宝石已经告一段落。 对，接下来我们这个下半段啊，咱们迅速的来浏览一下另外两颗宝石啊，现实宝石和时间宝石啊。现实宝石呢，这个哎呀，这个宝石十分的久远啊。首先说它在哪部电影当中呢？首次出现是在雷神第二部《黑暗世界》啊，不 雷神二里边有。 对，大家不知道记不记得，那个里边呢，可能很多人会没有印象了啊，就对这个现实宝石呢，记忆不太现实啊。The Reality Stone 那里边它叫以太。 哦。 听着就是，反正就感觉这也不知道跟纳米技术是不是有点相 关。以前咱们经常描述说宇宙的这个构成的时候，说的以太这词吗？ 对，就是那个东西特别吓人，它就是有一种像，就是很就是麻麻嘟嘟的，就那种， 哇，这 黑了吧唧的，然后疙疙瘩瘩的，就是那种特别可怕啊，就是一种叫黑暗物质吧。然后呢，毁灭能力特别的强啊。这个现实宝石它在所有的这些无限宝石当中是比较独特的。因为它就是，实际上它最早它不是固体，它是红色的液体。 对， 还透明， 它那个样子还能想起来。 对，后来呢，它是以固体的形式来存在了啊。然后呢，它就成为了这个叫黑暗精灵的武器，并且就是作为以太，就是黑了吧唧这东西，就成为这个武器。而且这个他们的这个争斗特别特别的早， 早到什么程度呢？是奥丁的爷爷，奥丁就是阿斯加德的统治者嘛， 嗯、 就是雷神和这个 洛基的父亲 啊，奥丁的爷爷波尔统治阿斯加德的时候， 就是雷神的太爷爷。 哎，对了、嗯、啊，那个时候就发现了。这个叫做这个就是这帮大坏蛋啊，黑暗精灵，黑暗精灵这个首领，这名字好，我们特熟悉，马里基斯，邵丽蓉老师小品当中、啊、 马里基斯， 马拉基斯啊，哎，他真叫这名啊，叫马勒基斯，就是这么翻译的啊，马勒基斯啊，这马勒基斯呢就特别厉害，就利用这颗宝石，几乎是毁灭了这个阿斯加德啊。后来呢，叫九大国、九大星球啊，一起集聚力量，才把他们给战败。 嗯 啊， 简而言之，这个现实宝石它的作用就是非常厉害，在于就是实现梦想嘛、 嗯， 是吧？你想到的就给你能变成真的， 对， 这个力量就比较巨大。 嗯，那么后来呢，就是我们特别特别喜欢的啊，简·福斯特，就是雷神的地球女朋友、 嗯、 啊，是这个谁演的呢？就是我们特别特别特别喜欢的。啊，这个特别特别受中国观众喜欢的，那他演的吧，哎，他演的，他就中了这个以太的毒了，哎，就在这部电影当中， 对对对， 哎，所以呢，这个雷神就面临着这样一个任务。 嗯，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听一个片段，就讲的是啊，现实宝石的故事。 远在宇宙诞生之前，世界一片黑暗，无边的黑暗，孕育了黑暗精灵。数千年前，残暴无度的黑暗精灵马勒基斯试图让我们的宇宙重新回归漫漫长夜。他能借助以太粒子实现其罪恶的目的，这种古老的武器能毁灭一切。 马勒基斯，阿斯加迪斯的拉比亚纳斯。 九大国度同仇敌忾，马勒基斯只能铤而走险，动用以太粒子武器。阿萨神域的军队夺取了他的武器，黑暗精灵随之瓦解。尽管大势已去，但马勒基斯不惜牺牲一切，企图与阿萨神域的军队血战到底。 Apahi Neshethenye Sari Yom Nayen。 马勒基斯被击败，以太武器也被摧毁，至少我们这么认为。 陛下，这就是以太，要不要毁掉它？ 我们无法毁掉它，他的力量过于强大，将他深埋地下，让他永远没有出头之日。 好啊，刚刚我们听的是《雷神》第二部啊，这个电影当中呢，其实他就讲的是对于现实宝石，也是以太啊，这个他的这段故事。那么其实以太呢，就是它是这么一种东西哈，就它是确实是比较黑暗，或者比较邪恶，它其实是一直在寻找祭主，而且要通过吸收祭主的生命力来增强自己的力量，最终还把祭主给杀了 啊！ 这种设定我们在很多电影当中也见到过， 异形了 是吧？就这种感觉啊。所以呢，雷神必须得把他从这个简·福斯特的身体当中得把他抠出来，是吧？要不然呢，这个马勒基斯是吧？他是一个最强大的祭主啊！啊，这简·福斯特也肯定会死去，对吧？好，那我们就略过了啊。 说完了这个红宝石了， 哎 啊。这个玩意儿，反正它原来是红的啊。 它 我在电影里看到这个宝石的时候，也基本上是红宝石。 对， 接下来咱们再说一个别的颜色，是吧？ 说个绿的啊。 哦，绿宝石，绿宝石是很厉害的吗？ Time Stone 啊， 这东西的太厉害了、啊、就是你反正要后悔的话、悔棋的话都可以啊。 时间宝石， 对对对、 啊、时间宝石呢，这是出现在这个奇异博士这个电影当中、 嗯、 这首次出现、嗯、啊， 叫 阿哥摩托之眼、嗯、啊，真是不知道跟手机有没有联系、嗯、啊、这个眼睛特别厉害啊，真是哈、啊，它可以改变时间、 嗯， 所以就产生了很多我们非常熟悉的魔法， 对 吧？哎，这些魔法呢，看起来就是既像孙悟空，又像机器猫，就很有趣哈、 啊，还穿越啊！ 哎，那么这个奇异博士拥有这颗宝石，也就拥有了保护这颗宝石不被灭霸夺走的这样一个使命啊、 嗯、 但是我们看到在复联三当中还是啊最终啊为了钢铁侠先生啊能够保住一命，没有办法， 这个设定呢在很多的群里面都有讨论是吧， 嗯， 好多朋友都说为什么奇异博士没有利用这颗宝石来对付灭霸，而后来我们也发现在讨论过程当中大家还是也很有真知灼见的啊， 嗯， 有很多人都说到了关于这颗宝石它可能是看到了在今后的那个唯一可以对付灭霸的可能性是什么， 嗯， 那么只能是留下某一个人， 嗯嗯， 才能够在未来的遥远的未来取得胜利， 嗯，那么时间宝石在奇异博士单本电影当中呢是非常非常的有作用啊，是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要不然呢这个别等灭霸这多玛姆早就把地球给吃了啊， 哦 哎 对对对， 哎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这一段啊，这一段我就特别得意，我这结的特别好，选的特别好、 啊哦、 这一段就是最终高潮戏，这奇异博士面对特别强大的多玛姆，他怎么样利用时间循环啊，就是既搞笑又特别狠毒的把这多玛姆就给治了， 嗯 啊，那接下来我们来听听这个片段。 再做点死了气，继续战斗，这事该了结了， 你们战胜不了必然发生的事，真是太漂亮了，超越时间的世界，超越死亡， 超越时间，死了气， 连他都抛弃了你们俯首于多玛姆的力量， 多玛姆，我是来谈条件的。 你是来送死的，你的世界现在归我了，和其他世界一样， 多玛姆，我是来谈条件的。 你是来送死的，你的世界现在归我了。发生了什么？是幻觉吗？ 哦，这是现实。 很好。 多玛姆，我是来谈条件的。 你这是什么情况？ 正如你从你的世界给卡西利亚斯的能力一样，我也从我那儿带了点能力来。这是时间无限循环的时间。 你好大的胆子！ 多玛姆，我是来谈条件的。 你不可能总这么循环。 事实上我可以，现在不就是这样吗？你和我困在这同一时刻里无限循环。 那你就要这么无数次死去吗？ 没错，可地球上的人们会活下来， 那你就得受苦吧。 我早习以为常了。多玛姆， 我是来谈条件的。 我马某。 你一定会输的。 是啊，但我输得起。反复，再反复，多少次，也不会停止。你就哪儿也别想去了。 不，停下！你给我停下！放我出去！ 不，我是来谈条件的。 你想谈什么条件？ 带你的信徒们离开地球，停止在我们的世界作恶，再也不准回来。你同意，我就停止循环。 啊！这座叫斯特兰奇，继续战斗。 这事该了结了。 真是太漂亮了，超越时间的世界。你都做了什么？ 我的条件谈成了。 这是怎么了？ 哦，这正是你想要的一切。作为多玛姆生命的一部分，你真的不会喜欢的。 正在收听的是四点有戏，有戏。 好，张总，我们听到的是来自奇异博士这片段啊，这就讲的这个时间宝石 怎么收拾那个了。 对，其实这个电影呢之所以好看啊，就是在于卷福演的这个奇异博士，他也是完成了一个人物特别大的一个蜕变啊。 对， 从最初的那么一个特别孤傲的啊，然后呢就是比较自私的一个人 大夫， 哎，这么一个医生，特别自私的一个医生，到最后他宁愿让自己不断的在这个时间循环里一遍一遍的死，一遍一遍的受苦，他也要困住这个多玛姆，是吧？以此为条件来跟他去谈。多玛姆发现这家伙呀，真是啊，舍得一身剐呀，啊，要把我多玛姆拉下马 干嘛？ 就是这样， 真拉下马了， 真是拉下马。 最后敌人是没办法， 没办法， 已经死在那个无限循环当中 了。对，所以这样我们可以看到，奇异博士真是豁出去了啊！这种牺牲精神一点也不比钢铁侠来差。 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来解释一下《复联三》当中，他事实上为什么要交出这个宝石，在他的这个电影逻辑当中是有道理的。他交出这个宝石是为了保护后来留下的那个啊，可以燎原的种子。 对，确实 没办法。 好，那今天我们对于宝石的盘点也就到这儿了。 我们才说了这周啊，说了三颗，应该是四颗宝石。从空间宝石、心灵宝石到现实宝石和时间宝石。 对，还有两颗没说啊。没关系啊，咱们下周还有时间，我们除了要跟大家说剩下两颗宝石之外，还要再盘点一下这个漫威宇宙当中其他的啊，跟这个宝石线索没有特别大关联的非常精彩的电影，以及我还要跟大家说一个比较冷门的啊，这个有意思的啊， 关于漫威的， 关于漫威的消息啊。 好， 咱们下一周仍然是把香米组合这时间抢过来啊，咱们还是两期 宝石太多， 哎，对，还是两期这个咱们四点有戏电影吧啊。 我知道这个周末可能还有更多的朋友要去看《复仇者联盟三》，祝各位观影愉快，希望我们的解释也能够让大家在观影的时候得到更多的帮助。 如果剧透都怪张帆啊。好，那咱们今天节目就到这儿，接下来是吃喝玩乐大搜索，最后呢我们听上一首歌，这首歌啊来自奇异博士的其中的一个插曲，就是那个本尼迪克特王啊，他所、 哦、对对对对 对，他在那个耳机当中、啊、那么一个就是看起来冷面的那么一个萌萌的那一个、 还很古朴的 啊， 就听了那么时尚的音乐、 哎、对对对、好，我们伴随着歌声结束今天的节目，我是赵亮， 我是张帆， 接下来是吃喝玩乐大搜索。